望未知的明天，悲愁不成眠，泪水流满面，我的苦却没人看见。你把爱搁浅在孤独的天平线，却让我一个人守住老去的昨天。